今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您那儿下雨了吗？ 不会吧，这大晴天下什么雨啊？ 这别说，今儿我上节目之前扫了一眼自己的朋友圈，发现有很多人拍了那小视频，都是雨刷器跟那儿刮雨呢。 是吗？这真的呀？ 对，就是国贸附近往东，据说这个有叫什么出太阳下雨，那叫什么雨？ 太阳雨嘛， 反正就是，总之是这意思。 对，西边日出，东边雨，是吧？ 反正这个北京的天气，据说这两天还是高温哈，35度以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你看这下雨了，这事我都不知道，井底之蛙了吧？ 这可跟井底之蛙没关系，这证明你上节目之前专心备稿。 这证明我是楼内之人。 不过说实话，好心情，今天上午还真见着一条让大家心情多多少少有些小激动的消息。 什么事儿啊？ 今天上午呢，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这个意见当中就提出了鼓励弹性作息。 什么叫弹性作息啊？是不是应该解释解释？ 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和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我要是没理解错，我听这意思好像是鼓励周五下午也提早放假。 周五下午就不上班了。 那是好事。 是吧？一听，但是你干嘛笑得这么花痴呢？关键是人家上面说了，有条件的单位。对于周五下午加周末的2.5天小短假。大型门户网站在8月4号做了一个民调，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超过61000多名网友参加了调查，其中82.7%的人认为周五下午加周末的短假可行 通过， 有13.8%的人认为不可行 啊，还有人觉得不行啊。 对啊，另外还有59.2%的网友对于小短假的落实情况持不乐观态度，认为休假难以实现。有专家说啊，说这个人力成本逐年上升，企业经营者通过减少员工休假能节约成本 是。 那么执法监督和处罚力度不够也是重要问题。那么有媒体报道说你比如说从事汽车销售的人士说了，说我做销售的，我工资大部分都是提成， 对 啊，底薪其实挺低的， 是 带薪休假的薪，那就是指底薪呢 那没多少钱 对啊，还不如不休呢。反而记者综合了多家媒体的报道，发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认为大部分大部分的职工带薪休假福利都能够基本得到保证政策落实效果还是良好的。 这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看法。 教师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一年本来就享有3个月左右的寒假暑假，周末除了这个毕业班需要一些可能出现的补课之外， 其他的教师年级的教师都能正常休息， 不是不让补课了吗？ 啊、对对对，我不是说不出其他意外的情况下、 啊、 所以呢人家教师行业就不存在什么啊休假休年假的情况。 嗯， 那你比如说我熟悉的医务人员、 嗯、 啊，医务人员虽然拥有休假的相关条例，但是实际上休息的时间特别少， 是 长时间的手术，你有时候一天做八台是吧，以及病人的情况就决定了医生没有享受带薪休假这个职工福利的可能性， 不容易。 哎呀，再说说咱们这行吧， 啊，媒体 从业人员由于相对的情况来不固定，你比如说我们俩人吧， 嗯， 您听着，哎呦，每天晚上你们不是就是下班那点跟大家白话会儿吗？ 嗯， 其实我们上午还准备稿子呢，对吧？ 啊，是啊，我们一年白话好几百天呢。 关键像王哥这样的，周六周日都在这儿的，一年啊一周七天都在这儿直播的。对吧，它也存在着不能休假的情况， 这属于计件儿、 哎、那么部分民营企业和私企的工作人员说带薪休假的政策啊其实挺好，但是落实起来实在是麻烦， 是 哎呀，其实有些员工也背负了工作压力， 嗯 啊，领导都看着呢，我前进的路到底怎么样啊，我别到时候休完假之后再影响我前边的这个道路，就是想休不敢休， 不敢休， 哎，这也是存在的。所以你看，今天上午的这条消息也是让很多人心里边砰砰砰砰砰动， 有人欢喜，有人忧。 所以有些单位说：“哎呦，太好了，2.5天的小短假， 嗯， 我为祖国的这个旅游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也有人说了：“哎呦，我倒是想奉献力量，估计领导不乐意。”啊， 反正这么仔细一听啊，这节目一开篇、 啊、 听说放假消息，那我真是跟那傻乐呢、嗯、跟我自己也没什么直接关系啊、 这个可能各行各业由于自己行业的特点也是为了大家嘛， 是 啊这个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区别。 嗯，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如果能休这2.5天的小短假您打算怎么办，如果不能休的话是为什么，您这个行业是不是也挺辛苦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有没有可能休这2.5天的小短假。 这2.5天要能拆分那就更棒了， 拆了 我想周三上午能休一假，就是上两天班休半天，上两天班休半天，哎，你说爽不爽， 你这半天干嘛去呢， 睡觉啊，跟他睡觉，不知道了吧。在大学里边啊，这个统计各大、 嗯、 北京的各大高校啊各个专业的学生里边发现、 嗯、 周三上午的课出勤率相对来说是一周之内这么多天里最低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连上两天早课啊，很多这个同学们学生们在周三早上实在是咬牙起不来了、 哦、 啊，这周三上午有可能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多睡过去了、 嗯、 然后起来爬起来上课，就是迟到率和缺课率周三是最高的。 这个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要有长远精神、 嗯、 长远的态度， 是 等你过了30你想睡都睡不着来，我们的交流方式是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市民王先生啊，天天都是坐地铁上下班，他说啊，怎么感觉这几天坐地铁好像那个求扫码求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呢？ 什么叫求扫码求关注啊？ 就是那种啊，就是你在那等车，然后过来一人、 啊、 这个特礼貌特乖巧的，可能是男孩可能是女孩啊、 嗯、 举一数码手机啊或者电子设备就跟您说，那个我正在搞创业，希望您能扫码关注一下我的微信、 啊、 支持一下我的工作。遇到这种情况啊，王先生呢会好奇的先问上几句、 啊、 哎，你干嘛的呀，这怎么想起来干这个呀，是吧，不管怎么说反正还是会掏出手机扫一下、 嗯、 支持人家一下创业。但是现在啊，王先生有些半信半疑了。 嗯， 说现在年轻人创业都干这个了，这一听说是扫码的，我都不搭理了。不仅在地铁上见过，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也遇着过。王先生的经历呀、啊，也不是他自己的个例。这个记者身边有很多朋友啊，都反映是碰到过这样的人。 嗯， 拿着二维码过来说自己是创业也好，求关注也好，你光说我们怎么信呢？反正同样碰着这个求码扫这个扫码求关注的这个赵女士啊，也是充满了质疑。 嗯， 记者呢最近也走访了6号线、1号线的部分地铁站，在6号线十里铺站啊，记者呢就碰到了一位叫做小陶的扫码求关注的创业者。见证小陶的时候啊，他正跟那儿劝说一位等地铁乘客啊，这个扫码求关注呢。谢谢您啦，打扰啦啊！在成功说服那位乘客关注之后啊，他就跟记者这方向过来了。 嗯。 您好，我正在创业，您可以用您的微信扫二维码关注一下我吗？ 就是一看那动作 啊 特像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反正一听那语气一看那表情就觉得这年轻人特诚恳，你都不忍心不扫码支持他一下。 真的吗？ 反正这记者就没经得住这个说服啊，就掏出手机关注了这二维码。 嗯， 等着这个微信好友验证通过之后啊，这刚才那小桃啊，他的第一条微信就出现了。您好，特别感谢您加我微信支持创业，我开了几家小店，真心希望以后能帮到您。 你看听着也不错。 反正收了这信息之后啊，记者也没回复。到了当天晚上啊，这小桃啊又发来一条微信 啊， 下班了吗？ 哟呵，这就不是卖东西了，这是人和人之间那种交流谈天聊天了， 是吧？ 是吧？ 卸下了那些利益的这个交换 这记者就开始啊跟小桃交谈 啊。 在交谈过程当中，记者了解到这个小桃啊其实不是什么创业者，而是某直销公司的一个营养顾问。 什么意思呢？ 他那工作就是找潜在的消费者向人推销产品。 推销啊， 反正对于自称是创业者的推销啊，市民们呢也是持着不同的看法。市民孙女士就表示，你说现在骗子多啊，随意刷二维码万一上当可怎么办呢？我这微信上还绑着银行卡呢，所以啊我对这种行为会特别警惕。同样市民小蔡呢，刚开始碰到这类人呢还是会选择关注，但是啊遇着多了实在是不厌其烦，就一概拒绝了。他也说啊，哎呦真是看烦了，我就直接给他们拉进黑名单了。 不是现在网络上都在烧钱啊，都在创业啊，这个有人创业之后能挣到钱，有人呢可能就是砸锅卖铁都赔进去了。不过话要说回来了，能创业是件好事儿，关键您还得留神您的信息安全， 是 对吧？您一扫完了之后，第一时间就把它先分组，分到自己不认识的那人里边走去，别让他看您朋友圈，别让他您能够访问您的什么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呐、包括一些银行卡呀，都可能受到一些骗子的这个攻击。 这微信里、朋友圈里真未必都是朋友，太多的陌生人出现在这您相对私密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上，不大合适。所以说，这保护自己还得靠咱自己留心眼儿。 没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那2.5天的小短假，您有没有戏啊？这个让领导能够让咱也歇歇。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来聊聊您对于小短假的看法。实在人说，我双手欢迎有这样的弹性休假， 是吗？ 哎呀，我就可以设计短途旅游给大家。你看 啊， 人家可能做旅游服务的， 是。 另外，您比如2.5天哈，您去个郊区啊，就不用晚上的时候特别堵车的时候去。挺好。 我这么一想，2天半的假，你说这周五上午怎么能安心的咬牙起床上班啊？ 这个就跟学习和玩是一样的，到点该干嘛干嘛。然后过了点说下班咱就踏踏实实不想工作，就怕这上班的时候想出去玩，玩来的时候手里还拿个手机还得工作，那是太累了。 哎，这倒真是说到点上了， 是吧？ 踏踏实实该干嘛就干嘛，是吧？别把这工作和生活老是搅在一块分不开。 是，那时花开说我们单位肯定休不了，所以我也就不畅想了啊。不知道您单位赶上什么工作啊？这个为什么休不了？ 红凤凰、粉凤凰与粉红凤凰，哎，这坑我们的是吧？这他说休假好啊，我的愿望啊就是希望身边同事该休假就痛痛快快去休假。 哎， 我一个人吃苦耐劳坚守岗位没关系啊。只要看见身边的人幸福，我就很高兴啊。 是，张晓辉也说，哎，这真是好事儿，哎，但是我赶不上了 啊，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坐班了。哎呦，那时候好时候怎么老跟我没关呢？ 不用坐班，这已经是好时候啦。 多好啊！ 很多人很羡慕的工作状态。 弹性福利，您赶上错峰之后，以后能够带薪休假，咱就不用扎堆儿说什么十一长假的时候咱们出去玩。你现在，你比如说，你等着。孩子们都开学了，你9月份能休假的话，能够感觉到非常不错的景色 啊。错峰休假也不错哈。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朋友圈吧。这不是刚才说刷名单吗？现在朋友圈的这个玩法真多，没有图片，也没文字。昨天这微信朋友圈突然出现了很多没内容的空消息，就一名王哥下边都空的。 哎，不是这样发不了吗？人家会告诉你这个发送信息为空啊。 哎，是啊，昨天呢，很多人就开始在微信上玩起了空白消息。一张照片一个文字什么都没有也能照样发朋友圈消息吗？还有人迅速向好友传送了经验，打不一个字，然后按住屏幕右上边的发送键不松手，删除打出来的字啊，松开发送键， 这同时两只手一起配合呀。 反正他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到底怎么做，看起来还挺复杂的。但是呢这朋友圈也出现了很多失败的案例。很多人打出了一个字我，然后就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 啊，对，人家先说你怎么了你。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呦，都怪 都怪王哥啊，刚才删字的时候来一电话没删出去啊，然后人说不行啊，我两只手不协调， 是 这也成为朋友圈很多损友的取笑对象。 嗯， 谁底下跟那贬损你就看得出来他跟你关系特好， 反正一看这上面这个出现奇奇怪怪的字儿就知道，估计是玩这游戏玩失败了。 人家微信团队说了，说这不是什么新技能，也不是什么漏洞，也没有修补的必要，只要你们大家玩的开心就行，那意思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我们无所谓啊。 不会这个系统闪退吗？不会机器死机，我怎么这么担心呢？ 是吗？反正你说这朋友圈其实挺怪的啊，刚才那种素不相识连认识都不认识就让你关注一下他成为朋友，然后呢还有很多人真是可能是闺蜜啊，傍尖都是打小的发小，哎呀在朋友圈里边你看潜水不说话，偶尔说句话能噎死你，那就是关系特别密切，有的时候可以专门做一个朋友圈关系调查，动不动来一个啊，我就是清理一下朋友圈，你转发然后不回的，就是把你拉入黑名单了，你就把它删了吧。 嗯， 哎呀，这种事儿看起来也挺闹心的哈。 所以说，这朋友圈确实您得定期清理， 啊、 这线上线下不能差别太大，不能这线上的朋友圈是一回事儿、 嗯， 线下交往的人际关系又是一回事儿， 对，朋友圈玩的火热，一见人生人，哎呦，腼腆，连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是真尴尬。 那怎么相亲呢？这个。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这说到朋友圈刷屏的消息啊，从昨天下午到晚上一直到今天上午啊，我个人的朋友圈就被这样一条相同的信息给刷屏了。 什么呀？ 这个中传人生活圈啊，这是一账号，这中传人就是中国传媒大学人啊。 哦，您母校。 哎，这条这个消息是这么说的，传媒大学10级表演系14级研究生周云露9号上午去帮同学李思达拍戏，至今失联， 找不着了。 哎，所以因为都是校友嘛，又是师妹的事儿啊，这我们很多同学呀，包括这师哥师姐啊，都纷纷转发这条消息，希望能尽早找到师弟师妹。今天上午啊，记者呢联系到了周云露的师姐范某，这个范师姐啊就跟记者说，周云露啊是中国传媒大学2010级表演系2014级的研究生。9号上午啊，去这个百子湾帮2010级音响导演专业的毕业生李思达拍部电影。当时啊，周云露师妹呢就告诉身边的同学说，这戏份呢不算重，拍完之后啊还要去河北去参加一场这个本科同学的婚礼呢，所以啊拍完之后肯定不会通宵。但是等到了9号婚礼现场，这大学同学和所有的朋友都没有见着周云露他本人，而也找不着这个周云露啊，打电话关机，反正就是发短信也没人回。而这个范师姐也跟记者说，昨天晚上周云露的辅导员和警察呢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宾馆找到了一起失踪的10级的师弟李思达。当时呢这个李思达呀也正在睡觉，关于周云露的情况呢只有辅导员和警察知道，其他的都是乱传。 嗯，今天我们也是看到了平安北京发的最新的消息啊， 嗯， 是说8月10号20:30，许昌警方接到中国传媒大学保卫部报警，称校内学生周某某失踪。接报后，警方迅速开展工作，于8月11号凌晨将嫌疑人李某某，男，23岁，河南省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抓获。经讯问，李某某对8月9号强奸周某某未遂，并将其杀害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此案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平安北京也是咱们北京公安局的这个官方微博啊， 是。 所以这消息出来之后，相信像王哥这样的校友肯定特别的震惊， 对， 是吧？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哎呀，现在学生，当然了，孩子不管多大岁数，最起码对生命和法律的敬畏之心得有， 对 吧？ 而且这个事情让我们很心痛的是啊，作案的不是外人，也是我们校内自己的师弟。发生这样的情况是所有的师哥师姐，包括老师们，包括他们的亲朋好友，都是不想看到的，也不愿意相信最后这个事实是这样。 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是，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公安机关能够早日破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啊，是吧？希望这个，哎呀，这样的事情就是一点儿起码的人性的这种泯灭不能没有。 希望师妹一路走好，在那一边啊，天堂里是没有阴霾的。 嗯，好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2.5天的假期您怎么来看？春水流说，哎呀，2.5天，那周五上午大家一定会约好了，下午1点咱哪儿那哪儿集合会集儿。关键是这样的话，谁还能够安心上班啊？ 是吧，是吧？ 哎呀，作为销售人员的我，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休假。 哎呦，这心更痛了。 关键销售人员确实，刚才不是说了吗？底薪可能低一点，大部分的收入都指着这个提成， 是 吧？是， 休假对他们来说，从这个经济上不划算哈。 博问博心说，哎呀，早就应该2.5天的这假期了，为了周末不给路上人添堵，早些回去也符合形势。有些时候吧，工作可以周末休息的时候做。这最后一句话我不能赞同， 又掺一块儿了嘛， 对吧？休息的时候就踏踏实实休息。 工作是为了生活，不能因为是这个工作啊，让我们的生活本末倒置嘛，是吧？张小辉还说呢，如果当年啊，要是能有2天半的假期，周五一下班直接开拔，周边郊区游山玩水去啊，周日回家休息，迎接新一周的工作。哎，这个态度确确实实有张有弛嘛。 对，当然了，还有一些人也是观望啊。今天上午刚出的消息，观望是可以理解的。没钱也任性说，我们单位还不一定休呢，期待吧。我们也是期待着能够越多的人享受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福利嘛。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盲人师傅啊，韩先生的事儿啊。盲人按摩师韩先生啊，下班挺晚的 啊， 8月7号晚上0点多了，韩先生和另外一位同事啊，互相搀扶着下班回家。 同事，哎呦，两位盲人朋友， 哎、没错。途经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啊，有一辆装有建筑材料的卡车横在路边上了，而且呢，车上还装着一叠彩钢板，关键这彩钢板还伸出车外大约50厘米。 哟，真悬！ 哎呀，两个人都是盲人朋友嘛，视力接近为零，根本就没发现这种险情，就是脚底下没什么事儿，谁知道这半空中横过了一彩钢板呢？ 是啊。 韩先生的胳膊呢，一下就刮在了外身的彩钢板上，肘窝就是胳膊肘窝附近划出一大道子，顿时鲜血直流。 哎呦，那地方血管可密集了，不就抽血的地方吗？ 是是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韩先生和同事就拼命帮他摁着这伤口，但是无奈血流还是很快的。黑暗当中，凌晨0点了，两个人只好胡乱的向路边伸手，希望啊有好心的朋友。比如说出租司机、私家车主能出现。几分钟之后，你别说，韩先生俨然就成了一血人了。 哎呦，出血出太多了。 哎呀，赶紧喊救命吧！ 再不来人，这要休克了。 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个的哥刘佩山正好从这个路段经过。刘佩山听到这个呼救声，赶紧就向路边看去，发现了韩先生那只高举的手臂，说胳膊上全是血，说我觉得情况挺危急的，必须得帮忙啊。在得知这两个人的情况之后，刘佩山赶紧下车，打开后车门，将韩先生和他的同伴搀扶上车，随后就拉着他们两个人去了北医三院。一路上呢，刘佩山一再叮嘱韩先生的同事，说一定得摁住附近的血管，避免血流过多。在等红灯的时候，刘师傅还得回头帮忙一起摁住伤口。北医三院的急诊室在哪儿？这是韩先生遇到的下一个问题， 这没去过还找不着。 刘佩山就担心两个人找不着急诊呢，于是干脆得把车呀锁路边，陪着两个人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在医院的急诊室啊，韩先生开始接受包扎，而刘佩山呢则跑前跑后帮着他办理手续， 多个人多把手。 哎，这素不相识啊。 是啊， 当时呢据说韩先生的手臂静脉被割断了，在北医三院接受包扎之后啊，需要转院去这个积水潭医院接受手术。当时这的哥刘师傅已经忙了一天了，说得我这样，我再拉你们一段 啊、哦。 说他们情况太紧急了，我对路又比较熟，理应帮忙。 哎呀， 在把这患者拉到积水潭医院急诊之后呢，韩先生又迎来一个大难题。因为失血特多，他已经开始出现头晕呐、心慌啊这些症状。除了手术之外，还得留院观察，当时不能走。可是有一样， 出门的时候啊，没带多少钱 啊， 这钱不够，得回去有人取。 是啊， 刘备山二话不说，又陪着韩先生的同事开着车返回他们住在海淀区东王庄的住处，取回了这个医疗费。等韩先生转危为安的时候，一看表，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刘备山那车啊，那出租车里边到处都是血迹。 嗯， 哎呀，刘师傅累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洗车去吧。在车晾干之前，他也没办法继续拉活挣钱了。 是， 面对这样的困扰呢，刘备山决定啊，这样收韩先生一半的打车费啊，或者就只收一点车马费，象征性的，其他的一概不要了。他韩先生脾气还挺倔，你知道吗？说你救了我的命，你洗车的钱必须我得出啊，不然你就不能走。 嗯， 你说两个人哦，不过这个韩先生刘佩山只好收了韩先生的这个所谓的答谢金。 嗯， 据说呢，人家的哥刘佩山是一名有着十几年驾龄的老出租司机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年也遇到过一些。 嗯， 人家说了，说于公来说，你说作为出租司机，急乘客所急那是义务，对吧？于私来讲，碰见了那就是缘分，哪有不救的道理呢？ 看看人家这大意哈！ 哎呀，朴实的大实话呀！ 是啊， 所以我觉得，你看城市当中总是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特别感动。忙了一宿，这刘师傅估计也累得够呛。 没错 啊，好好的也表扬一下，为刘师傅的举动点个赞。 朱先生啊，这晚上坐地铁出行，却不小心啊被乘客推挤摔倒在车厢对面的座位上，一下这肋骨骨折了。 哎呦， 朱先生就认为啊，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啊，这地铁公司啊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职责，于是将地铁公司告到了西城法院索赔。 嗯， 经过西城法院审理，认为啊，2013年9月16号晚上7点多钟，朱先生啊在地铁四惠站乘车去梨园站的时候，这车门开启的时候准备上车，这人脚还没开始迈呢，却被身后的乘客啊往前猛推，一下就给推摔了，一下就摔在了车厢对面的座位上。但具体是谁推的啊，谁给朱先生推骨折的，这是不知道的。后来呢，地铁值班人员徐某啊将朱先生送到医院治疗，经过诊断啊，这朱先生左侧7到11根肋骨骨折 和 胸部闭合性损伤，地铁公司啊为朱先生垫付了一部分费用。法院审理认为啊，本案呢，这个发生的时候是下班高峰时段的换乘站，客流量大，但是这地铁站啊，当时仅仅只有3名工作人员在维护站台安全，配备人员不足，所以地铁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嗯， 最终西城法院一审判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赔偿朱先生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1000块钱。 嗯，这个案件其实是因为算是工作人员配备不足哈。这你想，那么大一地铁站，怎么才仨工作人员？ 那站台是够长，那么多人，仨人也看不过来呀。 不过话说回来了，北京早晚高峰，很多地铁都挺挤的，咱得留神脚底下，互相帮衬着点。什么事呢？都闹到法院了，确实有点冷冰冰的。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呢，还是互相体谅，别拥挤，别着急。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低头系个鞋带，或者是有些人往前挤了挤，就把人挤倒，发生了一些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公共秩序，一方面是靠人管理部门好好的维持，另外一方面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自身的这种素质的提高。 没错，您作为这个乘客啊，这就像是我师傅说的，打电话也好，系鞋带也好，您别站在那个挡路的地方，您往边上挪挪，为您自己也好，也为别人也好，防止发生这样您不经意之间的危险嘛，对吧？ 你能不张口闭口老喊我师傅吗？你这样的话就老让我觉得，那天王哥打电话，哎师傅，然后我说干嘛呀？哦，您到我们家门口了哈，行，麻烦您把快递放我们家门口。这个有的时候我老有身份的错位，知道吗？ 我打电话喊师傅是师傅，都是这个调的。 这师傅听着跟西游记也不远了啊， 不能念紧箍咒啊。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2.5天的小短假有没有戏啊，您愿不愿意出去玩 啊。 鸿雁还说呢，说我是一个玩微信的新手啊，今儿听了你们节目，觉得以后真的不能乱加好友了。 是 说2.5天的这假期我支持啊，现在人压力越来越大，放松一下心情，这可以使这个上班的时候事半功倍嘛。 嗯 啊，我就劝我们公司老板让员工尽情的玩，员工会觉得哎，老板真不错，会 努力工作，这不赔本儿。你看， 哎，有道理哈。 您要是一个老板，这多贴心。 嗯，小杨也说呢，这现在啊，这人在大城市，那真的是不顾一切的救人，特感动。 是是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些让我们觉得不那么好的事儿呗。不过也确实是觉得挺那什么的啊。最近东二环附近这个龙潭水闸拦水，护城河呢就一部分见底儿了。有家长嘿带着孩子，你说你带孩子你探个险吧，您不能在护城河里探险呢，冒着危险到水里边捞鱼，看着特别悬。 这哪是探险呢，这是带着孩子不要命 这昨天下午由于水闸拦水，光明桥到东便门桥的护城河中下游段的水位就开始下降，水闸附近的水位啊还不到膝盖呢，不少捞鱼的人哎呦光着脚下河，有一对夫妇带着一孩子拿着渔网拿着抄子就开始不停的跟那抓鱼，玩的还挺开心啊，不亦乐乎。岸边上还有一对父子带了四个大一点的渔网不停的放在水里边，捞上小半桶小鱼儿啊。人家说这小鱼儿我们自己也不吃， 那干嘛呀， 我们拿回家喂我们家养的小宠物小乌龟。这个河湖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提醒说，第一啊，护城河里边的鱼呢是用来净化水质的，您蒙蒙给谁吃都不太合适，我们这有用。另外呢，上游水闸啊，它放水的时间呢您不知道，人家也不通知，一旦放水的话您跟底下摸鱼非常非常危险， 这水哗啦一下就放下来了，多危险 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您千万您找个稍微靠谱点的地方，您带着孩子探险啊，培养孩子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可以。 而且这个水闸下边护城河底下有淤泥也好，水草也好，那是特别湿滑的。万一一个不小心，您一个没留神，没照看到，哎呦，全家谁都承受不起那个后果呀，是不是？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不是跟大家介绍那个清河河边来了一群白鹭上青天吗？ 对对对，挺好的一件事。 哎，这个美景不是好多路人都在那儿这个拍照驻足观赏吗？有一些摄影爱好者啊，这个知道报道之后啊，这赶着就去拍照片了。但是他们这个去了之后，怎么发现哎，跟节目里说的不一样啊？那个清河桥东北角有一处排污口，正跟那儿哗哗哗往外流臭水呢。 啊！ 五只在附近水面嬉戏的白鹭啊，这实在忍不了恶臭，拍着翅膀走了。 白鹭都受不了了。 这白鹭要是有手，肯定捏着鼻子飞走的。前天晚上7点多钟啊，记者来到了清河桥，在大桥的东北角看到有一处排污口啊，正跟那儿哗哗哗往外排臭水呢。土黄色的污水啊，这把这原本干净的河水都给染变色了。这些污水还散发着阵阵的恶臭，很多路过的行人啊，那实在是忍不了，这得捂着鼻子才能过。正一位带着孙子遛弯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对这件事啊特来气。你说好好的清河啊，就是被这些污水给弄臭了。 清河不清啊。 这位居民也说啊，这些年来啊，清河的水质呢比之前是有所改进的，所以啊，水域周边的鸟那也逐渐多了起来。一开始是野鸭，现在白鹭也来了。岸边呢还时不时能看着戴胜和啄木鸟的身影呢。这个或许是闻着臭味儿了啊，那两只白鹭啊先是拍了拍翅膀，扑棱棱就腾空而起，转身往东飞了。还剩三只白鹭啊，还停留在水面上，但是一看他那个白鹭那行为举止啊，怎么感觉不是特惬意。很快啊，又有两只白鹭实在是忍不了臭味了，抬头张望了一阵之后，也是鸣叫着去找之前那两个同伴，这向东飞了。根据了解呢，全长23.7公里的清河呀，是北京市北部主要的防洪排水河道。它的流域的水源呢，主要都是再生水。北京市水务局资料也显示，清河呢总共有排污口200多个，每天排到河里的污水大概是80万吨左右。 其实昨天我们说这个清河，原来说打那儿过的时候都摇车窗哈，还觉得不错，一行白鹭上青天。当然了，这个跟过去比那是有明显的进步了，这个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昨天显然是夸的有点早，觉得这条河真的是特别清亮。今儿一看，也有一些地方可能排了一些污水，真的是环境未必像我想象的那样啊。 对， 夸早了这事儿。 这个再生水啊，排放也是有标准的，但是一看呢，眼睛都能看出来浑黄浑黄的臭水，这必定是符合不了那排放标准的。所以说这200多个排污口，是不是逐个检查一下呢？ 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排污口尽量的不扰民啊，别扰那些白鹭去，是吧？没钱也任性，说：“哎呦，王哥太有才了 啊！ 白鹭要是有手，捏着鼻子飞走，这太逗了。”这个 想想也是啊，是吧？ 就是表达一下我们这种厌烦、